吃不吃咖喱飯的呢？ 我成日都吃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吃，有乜好呢？ 哦，確實無話，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啊！ 乜唔係食咗咖喱飯，你實有賺咩？ 唔係喎，其實係政治咖喱飯，食咗唔使你中聯辦啊！ 立法會討論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 有沒有必要繼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重申不會取消，他又說因為私人的理由不會出席立法會有關 TSA 的公聽會。洪清欣報導。 有多人問到究竟壓力， 面對家長和教育界要求取消 TSA，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一直強調不會輕言取消，而面對議員的質詢，他的答案都是一樣。 既然局長都認為 TSA 有異化的跡象出現，連官校都去操練過度的時候，為何你現在說檢討不立刻順便取消接下來這一次的小三 TSA？ TSA 的工具本身有它的價值，有它的需要，它只是加強教育學的效能，它本身是這個基本能力的測試，它不應該如果是上這個課堂的時候，根據課程設計每一級每一級這樣去對比的時候，它不應該產生額外的壓力。 吴克儉又表示，因為私人的原因沒辦法出席立法會在月底舉行的 TSA 公聽會。 好可惜咧，就係定呢個日子嘅時候咧，我哋未有機會咧係之前商量。如果嗰個日子嗰個彈性大啲咧，就會好啲。因為當日咧係我有私人嘅理由咧，唔喺香港，但我好想出席。 佢又表示，教育局嘅檢討委員會會檢視 TSA 嘅題目設計，評估可唔可以隔年或者抽樣進行評估，預計喺出年年初落實優化方案。除了陈家洛之外，海怡东选区还有林启辉和欧元发，是今届区议会选举的候选人。亚洲电视记者洪清欣报道。 刚才大家就享受一下这个吴克儉局长问责官员里面的表表姐，在立法会就怎样回答这个 TSA 的问题。就最好笑就是他说私人理由，当然就去日本看枫叶啦。 事后被揭发的都是。 就不出席这个 TSA 公听会。我就说呢，問責制本身制度上怎樣行呢，最終都是取決於那個人是找什麼人嘛。制度是死的， 即是上者是怎樣再找他， 人是生的，制度是死的。但是在董建華的年代呢，其實那些官員本身已經是怨聲載道了。有幾個，一個廖秀東，當時的環境局局長，下面那些常秘啊，那些公務員就怕了他的，又是原因就不是他是壞人。我經常都說香港的一些看政治人物很有趣，究竟他是好人還是壞人，其實不是這樣看的。其實他是一個做不做到事的人，這個才是最重要 的。 但是就因為他們是業餘的政客，很多時候入到去政府的制度裡面，政府的公務員體制就是一個很精密的機器，但是他們要坐下去揸得動他都不容易。最重要的是什麼呢？你就是要令到他服你，即有些事譬如我認識你不認識的，有些事是什么呢？我会帮你挡的。 是 譬如你看到他们so far整个梁振英政府里面公务员口碑最好是张炳良。 张炳良， 因为张炳良挤挤都出来挡的，道歉啊什么都齐的，其实他 是还有他熟的，他熟书的， 是 他熟书的，是 亦都不会说拱个常秘去立法会顶，自己匿埋这些东西去看红叶啊，看女生制服啊，这些东西。所以呢，他虽然他的民望不高，但他在政府里面，so far 在这五年里面，是公务员对他的评价是最好的，其实。所以都fair的，我觉得是。 是 就是那班人政务官，虽然你说他朝朝夕夕个个自视精英都好，但如果你，就是我跟他们相处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你一些事你做到他做不到的。 又或者你可以分擔到他的工作，令到他推行的公政策更加順利的話，他就會跟你合作的。 外國的部長，我即係多少背景資料而已，大家都明白了，香港部長就是先天，或者香港高官問責制是先天不足的，就是因為這部長是 沒有民選基礎， 外國的即係半部長制就是因為他不是透過民選產生，先做了代議士國會議員，才再被提拔做這個的部長，或者是現在我口中講的局長。所以呢不是好像外國咁啦，外國就會話，即係如果行部長制嘅話咧，公務員冇嘅咧就係嗰個民意認受或者個民意嘅洗禮啊嘛。 佢 係 等你啦， 係啦，佢喺政治技巧上邊一定去到某一個水平，佢先至能夠成為代議士，民選成為代議士之後咧，去掌握得到呢啲喺未來日子裏邊會即係應用佢呢啲嘅政治技巧係去擋嘅， 同埋 或者係責難嘅，或者係推銷政策嘅，佢有呢個咁樣公務員冇嘅特質啊嘛。但係香港嘅局長就唔係， 同埋佢都可以帶到你啊嘛。 係啦。 譬如好簡單，喂大佬，我有幾萬人或者十萬人嘅民意授權嘅喎，係、咪？我對呢個問題嘅認識，就算你話我 technically 我唔夠你嚟啦，但我嘅選擇背後有民意基礎嘛，咁你好難同佢搏嘅噃。 係啊，係啊。 所以我就話呢個所謂嘅其實係 同埋分工係更加清楚嘛，所以點解話即係公務員或者執行政策嘅公務員團隊就承擔嗰個執行政策上邊嗰個嘅，如果係失誤又或者個責任嚇。去定个政策方向是由民选产生有民意授权的局长或者部长是去定，跟住呢就承担个政治责任，如果个方向行错。 但英国仲有一个好关键嘅人物嘅，其实喺成个内阁里面有叫内阁秘书长，嗰、个系 civil servants。咁你就系拎合咗个班嘅政客同公务员。他是靠那個內閣秘書長其實 去做潤滑劑咁樣嘅角色， 潤滑劑或者有啲決策嗰陣時候，佢要去 lead， 因為佢亦都係最 senior 嘅公務員。嗱，你而家政務司長已經冇咗角色啦，因為政務司長已經係問責制裏面嘅 politician 啊嘛。咁即係話咧，喺香港嚟講咧，實際上嗰個角色應該係咩？公務員事務局長。因為公務員事務局長其實到今日，仍然係保留住佢嘅政務官嘅身份噶嘛。你留意一下余宗儀啊、鄧國威啊嗰啲，其實佢哋係公務員嚟嘅喎，佢哋唔係問責官員嚟嘅，即係佢個角色其實只不過名不正言不順，其實佢應該係成個 cabinet 裏邊嘅代表公務員之首嗰個人嚟嘅，參加個內閣，咁變咗好多嘢，佢亦都代表政務官提出佢哋嘅睇法。喂，咁樣做唔得嘅喎，係嘛？咁樣將呢個政治責任交俾我哋，我哋唔應該由公務員去執行嘅喎，等等。咁第二樣我都係咩咧？睇頭先吳克儉嗰段片，你知道。那些局長本身的水平太低了，這個不是制度的問題了，是個制度運作和執行呢走樣和變形的後果來的。 所以在公務員眼內，他本身是精英，他相信自己的即是作為技術官僚，是他們的訓練是令到他們即是在執行政策或者制定政策有他們自己的看法的。咁但有个水平咁低嘅局长又企喺佢哋头上，仲要咁样系去即系咁多即系缺失嘅话，当然就睇唔到。 你喺立法会嗰阵时候有见过吴克儉嘅？ 系啊，好差。 有冇曾经试过谂住揼佢一镬？ 咁立法会里边好多人都想揼嘅，不过如果你有官员嚟讲嘅话咧，吴克儉啊、陈茂波啊呢啲咧系即系系表表者嚟，系特别乞人憎嘅，特别系吴克儉，吴克儉嗰个水平系好低嘅。他连基本的即对个问题或者对个议题对个政策的掌握呢都是水平不足的。咁同埋是盈于色的。他真的即你在个答问的过程里面，无论是教育事务委员会啊，在立法会星期三个大会的答问的过程里面呢，去答不到，你睇得好好好好冇嗰个即係应该有嘅水平，又或者係足够嘅训练心理質素，係去面对呢啲咁嘅责难嘅。 即係基本上係连区议员都不如啦。 係好渣。好渣。 唔係啦，所以就大家问啦 ,why? 点解呢啲人可以加入政府成为高层决定香港。喂大佬，坦白讲，如果我嗰个細路啱啱好嗰段时间读緊书，读緊小学。就俾呢条咁嘅扑街喺度折磨㗎喎。即係佢嗰个我个細路啊。所以点解啲人咁兴啊？有原因 嘅。系小三 TSA 又系啦，有大量即系讲翻系好痛苦啊。其实上年嘅年头有大量嘅啊，唔系今系啊，16年嘅年头嗰阵时，仲有即系3个月之内有27名嘅学生系自杀，嗰阵时系好痛苦。你见得到咁嘅教育局长完全唔掌握得到问题，仲要否定即系嗰啲学童嘅自杀系同教育制度系有关，或者系即系学习压力有关， 同理心都冇。 系啊，完全冇啊，系。 所以我就话呢啲就系成点解要攞佢嚟鞭打，就系咁嘅原因。喺外国嚟讲系冇办法， 容許，我話包括喺共產黨嘅制度裏邊都唔可能容許，係一個咁樣完全冇政治歷練嘅人，係突然間嗱，蘇花到而家，我都想再問清楚，係邊個人介紹佢入去政府做呢個位？ 唔係梁振英啊， 唔係梁振英， 唔係梁振英啊，係 唔係梁振英嘅？ 邊個咁有眼無珠啊？ 絕對唔係梁振英嘅人。 係 嗱，有兩條粉腸，一個叫黃錦星，黃錦星咧。在环保的咨询架构里面，他连这个最高层的环境咨询委员会都未到，他都不是 member。他是下面一个叫做 Green Building， 即是叫绿色楼宇、环保节能楼宇建筑那个小组的召集人。那就嘣一声，嘣一声就跳了上去，骑在陆公位头上。就做呢個環境局長， 局長嚇。不過佢喺立法會就冇吳克儉咁乞人憎，吳克儉係一個極致嚟嘅。 陳茂波都係一樣嘅， 係 你話佢係只不過做過一屆立法會議員，跟住選輸咗啦， 係 跟住就你話佢從政歷練係咩咧？除咗佢係阿梁振英嘅老友之外，冇咯喎， 係仲要醜聞纏身， 係啊，跟住就劏房囤地啦， 係啊， 跟住就利益衝突啦， 係。嗱，你睇翻保安局局长， 大佬而家做财政司添， 保安局长啊黎国栋，嗱，你记得喺菲律宾嘅人质事件时候咧，系黎栋国，黎栋国佢系即系喺适当嘅时候做咗啲适当嘅动作，去安抚嗰啲死难者嘅家属嘅，咁已经令到当其时嘅政府，特区政府咧系即系挽回唔少嘅民望啦，觉得即系政府官员系有应该有嘅水平，又或者系唔会随便讲错嘢，或者系令到你咧听完佢讲嘢之后，本来是应该是为政府是去施政，即是攞更加多民心，而调翻转头咧，系令到你更加兴。但吴克儉差不多每一次去到立法会，又或者每一次当教育界里面出现咗一啲问题嘅话咧，佢都做唔到佢应该有水平。 所以个问题问大家会问咯，你梁振英 reshuffle 嗰阵时候就喐咗曾德成、邓国威，本来就喐埋陈家强同埋阿曾俊华，四件嘅名单系，上边又剔咗两件出嚟，就炒咗另外嗰两件俾佢。大家就问点解唔系炒吴克儉？所以我就话呢个问责制方腔走板，亦都去到沦为一个叫特首独裁制，我觉得根本系。我就头先再问嗰啲人点样嚟嘅？喂，坦白讲，英国执政内阁去提名你出任呢个教育大臣嗰阵时候，你起码喺个国会里边由后座议员，即系都唔系 back bench， 可能已经系去到咩咧？系国会里边一个教育政策嗰个委员会嘅召集人。咁样，譬如你喺美国亦都系一样，美国行总统制添啦，佢唔系内阁制啦。总统当面嚟嗰啲人，你见到而家 Donald Trump 遇到咁大问题就系咩咧？佢都喺国会听证里边啊，佢都俾人翻箱倒笼喺度刮嗰啲嘢出嚟噶嘛， 刮到好多嘢出嚟噶，系 系啊， 每次听证会系， 即系你仲要喺个国会里边俾人熬噶嘛。但系你而家你睇香港，我都话啦，再数一次。而家 acting 嗰啲官啊，名都读唔到，一个叫马少祥啊嘛， 马少祥系， 仲有一个叫萧咩话？ 哇！真系读唔到啊！真系 萧敬腾啊！ 真系读唔到啊！ 定咩啊？ 我话俾你听，好多立 建中嗰个， 好多立法会议员，连嗰啲嘅政副局部分嘅副局长，同埋大量嘅政治助理系，即系根本面目模糊嘅。 嗱，所以我就话咧，点解我哋今次会讲问责制？大家唔好以为就系我哋讲紧一啲 irrelevant 嘅嘢。呢件呢样嘢好快好快喺下个礼拜一就会变成一个好 relevant 嘅嘢。 系， 就系究竟奶妈组织一个乜嘢嘅新政府？他又会不会重蹈梁振英的覆辙，在一些不知乜嘢人的介绍底下，将一些人名怼咗俾他，然后就委任那些人出任教育局长、财政司司长。我觉得这个情况是会再进一步恶化。 嗱，头先我哋讲到咧，就话系啊呢个民建联同啊奶妈见面讨论呢个特首选举嘅过程里边，就民建联就已经即系开埋声， 一定俾咗名单佢啦。 即系点样会即系呢个年青人参政有啲咩嘅渠道？咁啊，其实曾玉成吓呢个前立法会主席亦都系即系。香港建制派保皇党啊，佢嗰个嘅智库叫做香港愿景计划，连同呢个香港政策研究所咧，又系喺几日前咧，又即系抛咗啲方案出嚟，其实都系即系俾定意见啦。睇住呢个嘅我口中讲嘅肥猪肉啊，其实系借呢个机会咧，又将佢哋自己嘅睇法咧系加入去。咁啊，头先譬如好似针对阿细良讲话，而家点样系去聘请啊局长、副局长，又或者政治助理，边啲人介绍佢哋嘅背景有冇足够嘅年力系符合佢哋嗰个岗位上面应有嘅水平嘅话咧，其实而家系做得好差嘅，亦都唔系好似外国嗰啲嘅部长制咁样，系因为要有听证会，要由立法机关。 系要通过，喺个过程里边佢好似打木人行咁样咧，即系受到即系应该有嘅质疑咁样嘅。咁所以曾玉成咪会提一啲嘅方案，提一啲嘅建议。但系对我嚟讲咧，佢提呢啲嘅方案建议咧，系尝试小修小补去补而家嘅不足嘅。咁但系根本性地系冇解决嗰个问题。曾玉成我睇完佢嗰个香港愿景计划，即系话点样将副局长嘅聘用啊、培训啊系制度化，又应该有5年特别顾问，又或者15年专业管理经验嘅人士咧，只不过系稍稍地系将嗰个门槛 有15年系啦， 降低提高少少嘅啫。咁但系实际上边咧，喺我眼中咧，都系话佢想将香港嘅建制派、保皇党联同埋特首嗰个管治团队咧，点样咧系可以透过呢啲嘅细眉细眼嘅改，即系嘅制度嘅改变咧，系去即系拉高少少咁解嘅。咁但系实际上边咧，我觉得都系政治谋略系多过一个，即系好似你话啦，希望透过制度嘅改革咧，去达至到即系唔单止喺提拔人才嘅过程里边系应该有应有嘅水平，仲有咧佢哋真系咧系令到嗰个问责制度咧系真系 responsive， 其实系对民意，对即系你制定公共政策系回应民情，回应香港社会所需，真系能够解决一啲社会问题深层次矛盾而要揾嘅人才啊嘛。 我觉得最主要嘅原因系咩呢，就系你本来嗰个殖民地体制个行政主导体制过渡咗之后，你个断政系错咗。董建华就是断错政的一个黄绿医生。个问题不在于董陈之争，不在于公务员去抵制你的行建议，而是你董建华的建议是没有民意授权，这个才是最根本。很简单，我就说如果你是常备，我是一个好市政局的嘛，我有民选基础的、哦。咁區域市政署或者市政總署嗰啲人，可唔可以抗拒市政局議員？我要個博物館起喺呢度，我要起一個叫歷史博物館，我唔要呢個文化博物館，或者我要叫海防博物館。佢冇 say 嘅，但係佢可以負責嗱，我就可以搞個比賽，選幾個入圍嘅圖則，就俾各個委員去揀博物館嘅委員會嘅成員。佢咪變成一個 executive arm 咯？呢個就係市政局，我覺得相對嚟講就可以解決到啦，因為市政局係全面民選啊嘛。问题中央政府就是这样了，就是因为他没有个民意基础。董陈之争大家以为就是公务员抬工，其实不是。而是董建华那些 agenda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数码港怎么来的、 他用话驾驭不到公务员，或者那些建制派保皇党说因为董建华驾驭不到公务员，那么陈方安生不听话，不跟他合作、不支持他搞这个2006年什么运动会话是。 Asian Game 啊，系 Asian Game 啊，类似喺香港搞大型嘅奥运会啊，嗰类咁样咧，系作为借口啊。但系实际上边就系因为董建华想佢有啲宏图大计，喺无论系社会、经济、文化层面嘅一啲嘅政策嘅推动，根本就冇足够嘅酝酿， 亦都冇足够嘅政治能量。 系啦，冇政治能量系去做游说，亦都冇好好地即系、就是、去参考，譬如话殖民地政府嗰阵时话行政吸纳政治嗰种，喺个咨询嘅过程里边就系正正让个社会不同的政治力量或者不同的阶层呢，是去互相无论是讨论又好、争辩又好，甚至乎斗争又好，希望制定出来的政策最符合不单只是社会利益，亦都是每个阶层自己本身的利益。那个过程里面他其实是绕过了那个过程。所以呢，失惊无神推一个鲜花港出来，跟住执行不到就赖了公务员 中药港，跟住数码港。 是啦。 是吗？你自己搞一大锅，房策就搞到一锅粥。 是啦。 最重要是什么呢？他当了管私人公司。我东方海外我公司嚟啊，我落 order 俾个 COO、CFO， 佢点可能阻住呢？俾个 marketing， 就算门口个阿婶都要听我讲啦。但政府唔系，我成日都话政治嘅 management 咧，其实个 process 好紧要，有阵时甚至系冇 outcome 嘅，冇结果嘅其实。但你个 process 好紧要，所以西九搞到咁亦都系有原因嘅，即系故宫嗰度。你个 process 系咩呢？你一定要 engage 公务员去讨论 ，engage 个社会去讨论。嗱，胡蘇嗰種做法就係咩呢？我想做一啲嘢，我將個波交俾你，你提出個方案俾我，然後我去話 approve。奶媽就唔係，我想做一啲嘢，我話埋俾你聽點做。阿董亦都 係 一樣， 佢咪做啲最有效率嘅咯。不過呢個效率就好一言堂，由上而下咁樣係去做， 唔得㗎，唔 work。 我哋知道嗰個民意醖釀嘅過程，你話港英以前嗰套，又或者係西方民主社會嗰套，係啊，係好冇效率啊，係可以嘅討論好冗長㗎，咁樣 十年都做唔到。 你睇就算美國都係㗎，就嗰個無論係槍械管制，又或者係墮胎咁樣，但係你一個醖釀嘅過程裏邊啊，特別係透過幾年一次嘅一個選舉嘅話咧，係去處理呢啲政治糾紛。 纷，而如果处理啲政治纠纷或者系争议嘅过程里边，大家会服啊嘛。呢个系重要嘅，系 最重要 就系香港就 系 好变态，香港而家其实好扭曲就好紧要。 嗰个所谓嘅社会嗰个嘅共识去 endorse 你嘅政策咧， 系 你系冇办法令到个行政机关系服噶。 系 呢个系。无论曾玉成嗰个建议点改咧，我觉得都解决唔到，即系话等于我 cancer， 你俾块胶布我。而家就唔系，本来就唔系 cancer 嚟嘅。董建华咧就搞呢样搞嗰样，搞搞下咧就变成 cancer 啦。而家，因为嗰个文责制已经变成一个癌症肿瘤。 系， 本来就冇事嘅，亦都唔系咁医。好啦，而家就话诶咁啊算啦，曾玉成就切块胶布落去黐住佢咯咁。喂，大佬，我都话你就算系你提升咗个轮选程序。好簡單，佢其中一個改革就話將正座變成私人幕僚， 係特別顧問， 特別顧問 嚇就唔叫助理啦，咁樣 我個心 好聽啲嚇。 我俾個冧心你，咁你中意何志平，你請阿陳雲，你就請啦咁樣。 係啦，又或者唔係請嘅，佢係即係佢請佢哋做一啲研究咁樣，係好即係呢個嘅好似專款專項啊，即、就、係、是、project base 咁樣，係啦係啦， 政策顧問啦。總之我就話我譬如我一個月你有200,000用啦，喺呢方面咁樣，你中意點用我點用啦咁。 係 呢樣嘢都係唔 work 嘅，個原因咩咧？个原因就是因为嗰个问责制本身系缺乏咗一个政治嘅规范喺度，就会好容易变成官商勾结。如果我系商界，我摆几件喺你身边啦，研究啲政策有利于我哋某个 sector 噶啦，或者甚至某一间公司噶啦。但外国你话有冇咧？都有，但系始终佢有个执政党嘅自己嘅监察，个党部啊，个党部有监察，党有研究部喺度，党有自己嘅政策委员会喺度，就已经承担咗嗰部分嘅功能。而佢哋系一个党里边嘅程序嘅，你要成为党里边嘅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嘅话咧，你都唔可能好似吴克俭咁样突然间嘣一声弹出嚟噶嘛。你可能系退落嚟嘅国会议员嚟噶，你可能曾经喺上一届政府做过呢个发言人噶， 系有迹可寻嘅， 做过大臣噶， 系有练力嘅， 系啦。咁你个党而家搞嚟搞去就系咩咧？共产党就唔肯将个政治权力，去全面实现呢个自治，就交俾香港嘅政党。你问我唯一解决方法系走政党政治， 系 容许嗱，你可以一开波民建联执政都得，但系你做得唔好嘅话，就请你落嚟。咁咧，其他嗰啲头先嗰啲问责制嘅问题就迎刃而解嘅啦，我觉得 系， 因为民建联佢都要选举啊嘛， 系啊。 佢都要受制於個民意噶嘛， 同埋要有真正嘅實踐。你就你自己嘅政策倡議喺執行嗰一段嘅時間之後帶嚟嘅社會效果，係要承擔責任。 而家行緊呢條係絕路嚟嘅，我就係話。所以點解我哋上一次講地方行政咧，就係、是、你要放權俾地方行政，讓民主派同建制派同樣有機會先喺地方執政。 係。 咁然後咧，你行咗一段時間之後啦，五年、十年之後咧，你就可以開放個中央政府。由政党的人去选特首，就不会再出现现在这个情况，靠中联办在后面灌浆、啊、拉票恐吓、啊、这些东西。我有政党在后面，打如现在曾玉成出来的话，我觉得个选举是不会核突到好像奶妈那样 的，会好一点， 会好很多， 一定会好一 点，因为它始终是一个选举机器来的嘛， 已经成为一个机器，还是几运作几成熟的。对 咯，咁同埋佢有个历练㗎嘛，佢应付啲大小辩论，我相信曾玉成远远好过奶妈啦。所以就话我就而家就暴露晒，每一次竞选特首就暴露晒呢啲业余政客啦、业余嘅问责制啦等等呢啲咁嘅嘢。咁问到最后，我觉得共产党系唔想香港有成熟嘅政治人才。 共产党自己本身亦都唔相信透过下放权力先做到真正嘅培训政治人才，而达至到真正嘅港人治港。 所以话 佢唔信呢套，佢意识形态上面根本就系即系牢牢地掌握住自己嘅权力。 佳叔成日都话香港冇政治人才，刘少佳就话，其实唔系冇， 呢个系荒谬嘅呢个讲法。 你而家大大个喺度喺爱丁堡广场嗰件，胡须就 系 啦，系。佢又有政客嘅本钱，有政客嘅 potential， 亦都做得到。 系 佢哋睇个 campaign 就已经睇得到。系嘛？呢个就大大个就系呢啲人才啦， 同埋经历过实践啊！你睇下佢喺过去嘅几个星期嗰个嘅选举期里边，点样将自己嘅民望维持一个高嘅水平啊？嗱，唔好睇轻呢啲，呢啲唔系净系咁简单。你话喺网络上边，佢呃 like 嘅动作嚟噶，即系呢个系差唔多每一个政治人，又或者系做统治者啊，政府官员应该要思考嘅一个问题。 你嘅 key message 系乜嘢？ 你掌握得到民心之后，你去推动政策，你去游说嗰阵时，社会成本低，同埋运。 運作係暢順，推行係暢順嘅話咧，係真係做得到，即係解決問題嘅同時嘅話咧，係提升政府嘅民望。呢個係每一個管治者應該要思考。 所以佢講得好啱㗎，佢話我係唯一合資格嘅候選人，呢個係事實。係係咪？大佬佢做咗咁耐嘅財政司，你唔可能話中央唔信任佢。 嗯嗯， 係咪？佢亦都有一個建制派係同中央有溝通能力嘅。係咁上去見到咁多次習近平。 嗯， 係嘛？跟住佢係有香港人嘅擁護。 嗯。 已经符合晒所有嘅条件， 系 系咪？奶妈符合咗前面嗰两个，符唔到后面嗰两个，因为香港人唔拥护佢，佢系唯一到而家系符合呢四个条件嘅人。 嗯、 但喺共产党眼中咧，正正就系佢唔想要呢啲人，因为呢啲人你系骑唔住、 嗯、 我宁愿业绩差，我都唔要间公司失控，或者间公司嗰啲人起个飞脚，然后跟住咩咧？嗰、那个母公司就可以派人落嚟个子公司嗰度上下其手啦嘛， 继续。 协助呢个子公司执好盘数，跟住咪有指点江山咯、 嗯。 所以我就话一国两制究竟不走样不变形呢样嘢系咪共产党嘅终极目标呢、嗯、我觉得唔系。如果今次嘅选举好快揭晓两日之后，如果最终系奶妈胜出嘅，咁大家就唔好再话北京系有想落实一国两制嘅意愿。曾经摆过一个系可以令到一国两制成功嘅人喺度，你都唔 Q 要。是不是香港人拥护咁拥护一个建制派嘅人政治人物二十年嚟冇发生过。九六年董建华选举冇咁嘅民望冇咁嘅民意基础。喺、 嗯、 你可以咁讲 ,even, 呢个系彭定康以后第一次出现一个能够直接动员到群众嘅香港嘅 politician。 嗰、那个动员能力仲大过晒而家即係喺在位嘅无论建制派又或者係民主派任何一个政治领袖。 你冇得解话㗎喇我觉得已经之后冇。 呢个成为咗个现象而呢个现象可圈可点。 係啊跟住你咪再继续搵返陈茂波啊搵返呢类咁嘅人入去组织个新政府。 嗯、 然后继续不断出事继续就委过于呢个常任秘书长公务员唔肯合作。 係。 所以我就话呢个係大败局就咁嘅原因。 嗯、 大家冇问返最根本嘅问题喺边度。就是说共产党根本从来是不敢起用有能力的人做这个政客。好简单泛民你讲涂谨申这类做了这么久立法会议员为什么不是做局长的人选 是保安局。 是啊你不要说他啊 ,even 你说 Flat Lee 又好你说善仲佳又好这些不是那么激已经退下来 了。 是吧为什么不可以做局长 他们可以较为恰如其分地。 为什么不可以做律政司司长梁家杰这些为什么不行是吗已经退了下来了。 嗯、 所以我就说那些人才来的在议会这么多年他对着记者讲一番说话好过你袁国强多多声、 嗯。 他在司法界里面的关系、嗯、有些什么要摆平的好过你袁国强多多声、 嗯。 是吗要跟大律师公会争嘢的。如果有白纸草案要咨询23条的、 嗯、 是吗一定好过你袁国强多多声、 嗯。 所以我就说这个大家看到的原因今次选举我觉得都很清楚。所谓的政治问责制的失败好政治人才的贫乏好、 嗯、 全部都是人为的我觉得。是不是说因为我们香港没有人才。是不是我就说了你现在看我丁堡广场啊是不是今天在这个太古坊一路杀到去海怡太古坊一路下来。 Times Square。 几耐没有出现过一个建制派不是曾树和不是蓝帽子派大差没有蓝帽子派大差没有曾树和。然后冇民建联冇渔农界嘅动员出嚟嘅嗰啲咁嘅大红色帽嗰啲亦都冇深圳大妈 唔係做假嘅 唔係做假係做真嘅、 嗯、 真心出嚟嘅建制派喎、 哦、 係、 嗯、 真心出嚟嘅建制派喎、哦、咁如果你都觉得呢个係反中央协民意反中央嘅係咪咁就我觉得香港人就会心死嘅我觉得係对一国两制心死嘅我觉得今次、嗯、我觉得仲严重过占中啊 是北京亲手是去拆散自己这个的方言。 是 真相情愿。 你不要再叫我都不可能接受待住先那个的、筛选方案。因为在这样的制度底下胡苏是出不到闸。最终大家投票的是投紧叶柳和奶妈的其实。过半数都提名。过半数 超过600票。 600票出闸嘛。是吧奶妈差不多600票啦。是吧到时他就放多个叶柳出去。如果两个的话那就搞定了。 嗯 咁所以我就话呢个亦都唔会再有人返返转头去讲返呢个嘅所谓嘅831框架嘅模式。如果今次一念嘅啫我觉得一念之间嘅啫其实仲有两日一念之间、 嗯。 如果一个有民望嘅建制派係可以令到好多政治嘅 deadlock 有机会可以解开嘅话呢香港有几年嘅好光阴我觉得。如果唔系嘅话呢我睇唔到 奶媽有能力組織一個新政府出嚟，係俾人哋覺得係有希望。 佢只係能夠吸納得到啲二三流嘅人才嘅， 同埋政治酬庸咯， 係 分赃 要還債， 係啊，還債啊，係咪？隨時擺件唔知咩嗰啲，原來係中聯辦擺落嚟嘅嗰啲咁嘅人咯。 政治領袖越弱勢嘅話咧，佢可以同各方勢力係去擺平一啲矛盾嘅能力，亦都越低。咁所以即係要跪低，又或者係要還債還好多嘅話咧，嗰、那個情況就會不斷出現。 同埋嗰個鬼上身嘅情況越嚟越犀利嘅。 鬼上身。 系啊，即系嗰啲鬼会上晒 佢身啊嘛！明白，明白， 系嘛？嗱，好简单啫。以前何志平咁又督咗入去啦。 嗯， 阿董嗰阵时， 系 你又唔知道边个人介绍嘅，即系你永远都系咁嘅。我谂相信连曾玉成都拗晒头啊。 系， 你边度弹出嚟 嘅咁样？ 系啦，容海恩喺边度弹出嚟嘅？立法会议员 完全唔知个背景系点， 完全唔知背景嘅，画鬼脚原来画到去华润。 系， 你明唔明啊？就系咁啦。容海恩律政司司长都得啊，我觉得真系。所以我话大家成日笑我话我提名阿林林做呢、這个即系政务司司长。相对嚟讲，佢系咪比容海恩好啲啊？起码佢选个区议会，起码佢喺青年民建联里面有做嘢。 但系呢荒谬嘅情况系会不断出现， 越嚟越荒谬，我 越嚟越荒谬。即 系你冇人可拣啊！ 刘江华都可以做到局长嘅话，你就会知道。 同埋你 黑剑都可以做到局长， 同埋你奶妈系冇人可拣， 即系坏处未算坏。 好人好者，我唔会黐埋你嗰度。你嘅民望咁低，你嘅政府，即系话你嘅船沉咗一半啊，未开已经喺个码头嗰度沉紧。然后你叫人上船咯，而家。 点挨？点挨？ 只有咩呢？第一，古惑仔上船挞嘢。第二咩呢？ 有几多掠几多走？ 掠完之后就跳水走。即系个个未上船已经孭定水泡啊！你咁就吸纳咗咩？一班古惑仔啦、小人啦，入去攞权以权谋私嘅人啦。我睇你点拣到时系嘛？亦都我相信好简单。如果高民望嘅曾俊华落选，泛民，我敢喺度呼吁。不能加入下一届政府，因为你哋是 all in 曾俊华，就算伸出橄榄枝都，我相信奶妈是会的，北京都会。 虽然有一些仲系声称自己是泛民的人，但系一定是变节嘅，即系如果佢要加入的话，一定是变节。 哦，咁好简单啦，如果罗志光要加入的话，就民主党要将佢逐出民主党，系啊，直情系 terminate 佢嘅会籍。 嗯嗯嗯， 唔系你退会啊，我系 terminate 你。 汤家华， 你系违反政党嘅， 绝对唔算系民主派噶啦，而家。 我汤家华就唔会噶啦，我觉得，因为佢做律政司都几麻烦嘅，要 positive vetting 噶。咁就我估都系莫树联啦，郑 乜你咁坦白？ 咁可能听唔明啊，大家 positive vetting 系乜嘢？系咪？我哋监制都唔知系乜嘢啊？咁咧就。狄志远有可能，我觉得 狄志远 啊，呢类嗱，咁你谂到噶，你埋翻 王成志吓死人， 大佬你冇第二个人啦，到时你就算你补选入 教育局局长教英文啊， 你入翻去立法会对住教育局局长王成志，我问你点顶，系嘛？人哋 英语交谈先系， 着件呢个战队制服，企喺个立法会嗰度扮呢个超人嗰阵时，你咪想车巴佢啊？所以我就话 worst case。都而家都未出现啊！你以为六八九衰格？你以为六八九政府低 B 啊？我可以敢写包单，下一届政府是更低 B。所以我就话喝住嗰班泛民嗰班友，如果北京最终是 all in 逼所有建制派的人投票俾阿奶妈，是将六成民意香港最清晰一次表达的对特首候选人的意见视而不见，弃如敝屣的话咧，泛民是不能够系加入下一届政府。 系， 系咪？因为你会明白呢个是最大对香港人的主流民意嘅践踏嚟嘅。你唔好谂住两边嚟啊嘛，我觉得。 我亦都想讲嗰啲仲系游离，又或者即使系提名咗奶妈，但系未有最后决定嗰啲嘅建制派嘅选委，特别系商界嗰啲，过去亦都可能系支持个唐营嗰啲嘅话咧，请佢哋谂清楚。香港确实亦都系去咗一个即系千载难逢嘅历史转折嘅口。如果他们在奶妈和薯粉二者择其一那里做错了的话，未来的日子里面如果继续去面对着这些红色资本的清洗，将港资是去清洗出来，又或者是不断去制约或者打压他们的话，他们冇得完。 冇得完啊，冇得完。我就奉劝你一句，喊咩啊喊，香港的局面其实同你有关的。 是。 香港搞到今日咁样。 他是帮凶嚟。 你梗咩、 啊、他是有份参与。 香港后生仔点解冇理想啊，坦白讲亦都系同你有关的。 嗯。 是咪梗咩烟啫。所以我就话你仍然系最后尾 cast vote 嗰下。我唔信共产党系追查得到边个投咩票。 嗯。 我到今日我都唔信。所以我就话你唔好扮嘢，你呢班友。 嗯。 冇人被逼嘅。你哋个个都系大人，亦都个个有自己嘅独立思考。 嗯， 为了香港好，这个是我觉得对他们一个灵魂的考验来的。 不单止如果你投了林郑，投了奶妈的是继续做奴隶，他还令到香港其他人是继续做奴 隶。我就很少讲黄天击杀的。但我觉得呢，如果这些扑街出卖香港利益的话，就真的要借郭思那句话，就落地狱。 落地狱。 黄天击杀和什么纽伦堡审判。 你 说 好像 未引述过郭思的这 些。三样一起来。 三样的话。 三 纽伦堡、落地狱和黄天击杀。 是啦，三样一起来。好、okay. 简单，彭定康讲过，最终出卖香港利益的是香港人。今次就是你们最大机会。表达你哋对香港爱护香港呢个地方嘅关键、嗯，其实喺佢哋手上，喺林大辉、喺唐英年、喺李嘉诚、喺李泽楷、李泽钜，喺呢班人，吴光正呢班人手上，喺国家新地国家，恒基李四叔喺晒你哋手上， 嗯嗯，280至300票， 290啦，稳阵啲，系嘛？嗱，我觉得周亮同阿田少交咗货啦，都。今日公开讲， 佢救吉士啊， 系啊，一路撑到最后， 佢做得翻2003年嗰阵时，倒戈唔支持23条立法，撑 到最 后咁嘅势头啊， 所以我就话，而家如果你话本土商界今次系仍然受制于共产党嘅小官僚， 嗯， 坦白讲，中联办一个官，其实喺北京眼中，其实系一个掟个花樽落去掟死50个喺长安大街， 嗯， 中联办嘅主任个级数。而居然可以 command 得到的香港的巨富是这么害怕他的。喂大佬，即是你当人傻的吗？如果你们真的要保障自己下一代的利益，坦白说这些创业的第二代全部都是 无能之人，我自己看到。如果你还是靠以前跟着港英稳食这样去 protect 你们家族的财富，是没可能的。你留意一下，最近所有啟德賣地全部都是大陆企业。 是啊，是啊，清洗紧港资啊， 麦理洲用地，我都讲过，2017到2019年呢两年内，根据仲良行嘅估计，香港私人住宅，53%嘅供应系嚟自本地发展商，47%系嚟自内地供应商， 嗯， 即系话下一届政府嘅房策系会向内地供应商倾斜， 嗯， 到你哋嘅发展商嘅 land bank 都冇埋，就系佢哋灭亡嘅开始啦，即系话发展商嘅土地储备都冇埋，就是他们灭亡开始。如果你今日李嘉诚你仍然是有影响力的时候，你不选择企在香港人的利益这一边、嗯。我就说今次我估计去到投票日之前的民调胡苏是超过63-64%，可能去到65%。 是 supermajority。 超级 majority 的，真的。 是是这个。 如果你说领先三成， 科学的学理上面的讲法， 都不可以令到香港的工商界去支持一个建制派。而家你哋以往反对直选咩？你话因为如果选咗李卓人、选咗李柱明、选咗余若薇咁点咧？喂，大佬呢个财政司出身嘅，系嘛？系你哋嘅老友嚟喎，陈志和。 有 track record 噶，有佢过去嘅政绩或者记录俾大家睇得到，佢点样去处理香港嘅财富或者系即系资源分配。 同埋曾几何时，佢系你哋嘅老友嚟嘅。 嗯， 如果你哋都系咁样受制于共党嘅小官僚而出卖香港利益嘅话咧，我就觉得好简单。好多人话票债票偿票报报落去啊长毛嗰度，我觉得唔应该、嗯，我觉得系要报落呢啲选委嗰度。 系， 大家要认清楚。嗱，除非你话佢590几票输，咁、我都会谂住报啊长毛嗰度，即系 真系大件事 啊！朱凯迪嗰啲大件 事，好可怕。 罗冠聪嗰啲好可怕咯， 好可怕。 但系如果你话最终佢系400几票，300几票， 咁就系商界， 我觉得好大机会。 系 咁嘅话咧，要报嘅话咧。就是就位商界，我就会准备好一个 list 给大家，他们有什么企业，有什么生意在香港、我觉得一定要去 pay the price， 这个没得姑息的，我觉得是我们不是欺你，现在是你们要跟随香港民意投票， 我们是数之以理动之以情，选 委已经 讲得很白的，其实是没有任何隐藏， 泛民的选委也是，你看张达明他的讲法也是因为我要跟香港的民意去做，而家亦都系轮到呢啲工商界嘅选委，当然你话我哋又唔参与直选又唔成，你奈我咩何啊？除非你嘅生意唔喺香港，我觉得，如果唔系，我觉得今次系会有海啸嘅效果。如果系低票落败，胡苏可能得260几泛民嗰啲票，而所有建制派嘅票走晒嘅话，可能或者300票得翻几廿票自由党，咁样而落败嘅话咧。我不相信啲人会上街掟砖，但是我觉得个愤怒是会发泄在这一班 本地工商界的選委身上。 嗯， 他們等著受，我覺得那些信報啊，那些李澤楷那些等著受，我覺得啊，那些K 寶啊，快啲執咗佢啦！嗰啲就，橫掂都會俾人攞嚟咩噶啦，即係執咗佢好過啦，真係。係咪？如果唔係你整搞傳媒嚟做乜？你班有錢佬係咪？到需要你去捍衞香港核心價值嗰陣時，而家呢個唔係泛民嘅候選人，呢個係建制派嘅候選人，係北京可以認可嘅人士，係高民望，四個條件完全符合曬。你嘅自由意志喺邊度啊？如果你咁樣嘅話，你做咩生意啊？你係一個豬魚，根本就係。是吗？你千几亿，你国家兄弟千几亿有什么意思？根本你站在一个舞台上面就是一班侏儒，就是一班受制于共党小官僚的侏儒。那你说你代表香港人，我不觉得你这班人是香港人的一部分。如果去到这个关头你是这样站的话，我觉得你是共产党的一部分，你不是我们的一部分。 出卖香港人的利益。 是出卖香港人的利益，这个就是彭定康1997年所讲的了。就是最终出卖香港利益的就是香港人。今次我都是看得很清楚。我觉得传媒是刻意放过他们的。我看到这么多的传媒节目，没有人去念这班人出来。唐英年当日你的家族被人这样羞辱，上一次被梁振英这样羞辱，整个家族声誉扫地。你问刘梦红做过什么事，是吗？为什么去上海仔的饭局，去拿什么资料，他们拿什么黑材料去那里，大家心照，我告诉大家听。是吗？唐英年心知肚明。但是你这样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吗？林建岳这些什么人。是吗？你今天去到这个关头，你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这样去出卖香港人。我觉得是有报应的，其实这样的。很多我都认识的这些人。我都是有报应。你问我，我认识曾俊华，他是很多缺点的人。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正派的人。无论他的政见保不保守到，香港现在需要是一个正派的人。不是要一个讲嘢好叻嘅政客， 亦都 唔系好多 empty promise 嘅人， 亦都唔系任何一个单一议题或者系政策范畴能够承诺某一部社会阶层嘅人。 系 吓，但系呢个唔系最重要，最重要嘅矛盾系我哋唔想再见到梁振英2.0嘅力，即系嘅路线嘅延续。 所以我就话大家要认清楚嗰个所谓矛头，票债票上唔系去清算泛民300+嘅选范。选委，我觉得，虽然他们左顾右盼走到现在，始终我觉得他们也都可以团结在一起， 齐了脚了，终于都是 90几的人是 98% 胡须那里。现在我觉得要清算的也都不是自由党，自由党也都做足了他们要做的事， 除了张宇仁当然， 由提名到投票整到现在，现在要清算的其实就是本地工商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愿北京派人下来管理香港那个，你班人原来契弟到这样的地步，是吗？如果689这样玩残你整个家族，而你仍然可以继续笑骑骑的，继续找一个689 2.0 上去的，是吗？你记得我曾经讲过当日新界僭建问题，是吗？我公开讲， 是 啊，奶妈就说那些人匿名那些人就造假嘛，他从来没有回应过我的，其实。 哦，你写那篇文去。 是啊，我是具名的，因为我所讲的那些东西是。就是说因为新界僭建问题居然胁迫这个唐英年。 唐英年去说辞职。 说要辞职。其实唐英年那时候准备去竞选，你这样走去查汪唐英年的竞选。好了，记者问唐英年，唐英年是不敢回应。 不予置评。 不予置评。其实即是讲了。不予 置评。他不否定的嘛。最重要是这件事，最关键是这件事。 但是我就是说你知道了，唐英年知道了林郑是一个什么人。我希望他是做戏给共产党看。如果不是的话，我觉得即是香港这个大败局呢，是始于星期日这班投票给林郑月娥的工商界的选委。 绝对是帮凶。 是啊，我不怪黄蓉根那些，他们是共产党奶水养出来的人。因为他们的选委的位又好，他们的界别又好，全部都是由共产党特登去招呼他们，渔农界是给他们60席的。我不怪郑耀堂，因为他是港澳工委的共产党，因为有组织纪律。 摆到明。 摆到明。深红这些。红色政客，是吗？因为他是共产党的人。但是这些工商界，李嘉诚你是党员吗？唐英年你是党员吗？是吗？哪一个是党员呢？为什么你们要给这些这样的共产党的流罗，其实是香港这班中联办，其实是共产党的流罗，由他们去胁迫你去投下去。而你这啖气都啃得落的。你看李泽楷当日的访问，像不像李波在中央电视台 好像被人家要挟那样。 不是咯，差点没拿份报纸的。 大佬你顏面何存啊？你點出去溝女啊？大佬契弟到咁，如果我係女人，我都唔會中意你啦，係嘛？ 好似唔係溝女嘅，我聽。 我理得佢溝乜嘢？即係一個咁冇腰骨，一個契弟，你再買幾多媒體都冇用。係，係咪？你擁有嘅電視台、電台、報紙，喺選舉裏邊冇出過一分力去影響嗰個媒體。真正影響緊啲人嘅政見係我哋，係新媒體，係阿蕭若元啊，係我哋阿陶君衡啊。众新闻啊，端传媒啊，香港零一啊，呢啲系咪？你哋已经系全部被共产党收编晒嘅人，到关键时刻已经唔系企喺香港利益嗰度。咁所以我觉得系会有报应嘅。我觉得佢哋嘅商业王国系会玩完。佢哋如果睇唔到呢个大局，我嘅意思系话，净系睇到眼前嘅啲啲堆嘅利益，睇唔到个大局。我头先我哋讲，如果你做一个局长，做一个政客，你要睇到个大局。个大局就系话，内地嘅地产巨人集团已经全面入侵香港， 伸只手嚟香港系。 佢好简单啫嘛，我点解可以投咁地咧？你新地你嘅 profit margin 系要四成，到四成半，但系国内嘅地产商，譬如恒大嗰啲，我要一成半， 系， 即系话我有三成，我可以出嘅地价系高你三成，你要谋取暴利啊嘛，佢哋系唔系？佢哋要贱卖，佢可以贱卖嘅，其实 佢哋真正搵大钱嘅系翻翻大陆。 佢喺大陸賣樓都係咁啊！佢賺十幾個 percent， 佢滯嘅啦，因為佢嘅 scale 大啊嘛，佢 scale 大啊嘛，所以我就話到呢個 cash cow 地產嘅 cash cow 一冇咗，香港七大地產商所有嘅生意都會一個骨牌咁樣， 會撲街， 一路撲街一路撲街落去。如果你睇唔到呢個林鄭上台喺個房策裏邊嗰個後果嘅話，係嘛？就算我開發大嶼山，你估你哋可以賣到咩嗰啲地？你记唔记得当日第一幅港人港地就是内地企业投到的，就是内地发展商投到的，因为他们一早知道根本政府在卖地条款里面是没有监察的，香港地产商不敢入标， 他掌握得到个局， 因为他掌握得到个局，因为他有人通水嘛，所以我就说下一波那五年大家以为哎呀香港市民很惨，如果我是李嘉诚我都哭，如果我想到跟着那五年是这样是吗？但是这个就是你最终你有没有勇气出来去 make a change，奇迹不是腾空发生的，我觉得奇迹最终是要你有人有勇气出来，到今天我看不到一个是有勇气出来吹鸡，周亮讲了，田少讲了，是李鹏飞都做了，还有没有商界的人够勇气出来吹鸡？一有人吹鸡的话，我告诉你星期六得就会有机会转的，因为大家觉得哇，咦，佢都敢出嚟公开咁样表态嗰阵时候，就会转噶啦。我觉得 历史系呼唤紧，需要有呢啲就算唔系巨人，但系有吉屎嘅人喺呢啲关口嗰度咧，系去认清个时势。 唔使啦，你而家搭车去爱丁堡广场，企上去啊 个台嗰度， 边个台嗰度，你唔使讲嘢，影张相影得 系表个态作为， 即系表个态噶啦。其实，但我可以咁讲，我唔知道而家有冇。但我对他们是完全没有期望的，完全没有期望的，所以我觉得是很可悲的。其实 香港 虽然我鼓励大家不要失望，但我不是对群众失望，群众也很清楚做了一个很理智的决定， 在各种的民意调查里面彰显了出来， 是的，彰显了出来，其实但我是对这些所谓自命工商界的精英是相彻底地失望，我觉得我对香港的感情是远远深过他们，而他们是拿了香港这么多的利益，是从来没有回跪于香港， 在香港发迹，但是去到这么重要的关头的时候，他们宁愿是跪低， 是啊，除非就是他们想着他们到李泽钜这一代都不在香港，李泽楷这一代，或者郭氏的下一代郭基辉这一代 做不住就撤之走， 是啊，所以除非他们不在香港，我觉得所以大家记住了，如果真的星期日出来，大家千祈不要就将这个悲愤就走了去上街掟砖啊，这些东西。这个悲愤呢，我们是会跟大家讨论究竟哪些人是需要为今次的选举是负责的。 是跟着我们制作个名单。 这个就真的是问责制了。就向他们问责了，告诉大家听。 向商界问责。 虽然我们没有票，但我们仍然是有方法。 我们有消费者的力量的。 向这些人问责的。那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就因为关键时刻，所以我们就长了。但是也很希望大家尽量去关心这个选举之后的政情，我觉得是一个挺关键，究竟中联办会不会被大清洗， 究竟北京会不会再度吹和风，邀请泛民北上，甚至邀请泛民加入政府，我觉得很大可能是会出现的。咁所以就亦都跟住嚟嘅补选啦，其实咁所以亦都系大家千祈唔好话，唉，我灰心心灰意冷啦，咁 唔好灰心， 系啦，即系未到绝望嘅，其实，因为我哋其实仔仔都输嘅，如果从政嘅话，冇可能赢嘅，其实输足咁多年噶啦，我哋都，咁但系有阵时有啲嘢可能少少嘅 tipping point， 可能系会有奇迹发生嘅，其实。好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好，拜拜。 喂，你平时食唔食咖喱饭嘅咧？ 诶，我成日都食咖喱饭。 喂，咖喱饭又 cheap， 又周围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朴实无华，有多选择，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晒香港多元化社会。 万变不离其宗，但我想问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饭，你有冇食过？政治咖喱饭。 食过。 啊？ 食过。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诶，有唔同嘅分析、理论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吃了咖喱饭香港不会有烂。 哎，不是吃了咖喱饭你实有赚咩？ 不是，其实是政治咖喱饭吃了不用你中联办了。